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靖北侯姓余，余家不如燕北王根基深厚，在凌烟阁上排名极后，演艺中也籍籍无名。但叶庆从来对演艺中的余天赐很感兴趣，因为当年打洛阳城就是余天赐一骑当先，打开正面战场才大败小韩王。学兵法的只知道兵分正兵和骑兵，但叶庆自己家的家传功夫也好，父兄在战场上担当的角色也好，都在这两者之外。相比魏如像一柄撕开战线的利刃，他们更像是劈开战线的大关刀，大开大合，气吞山河。叶庆自从被从新兵营调到东营的魏将军手下之后，就一直想要见见靖北侯。叶庆现在挂在魏海将军名下，离靖北的权力中心远得很。好在开战之前监军就来了，必然是有个宴会的，三天后还有一次点兵，可以让他畅所欲言。晚上是靖北侯的宴会，副将以上都能参加。叶庆去之前还绕路去看了看敖云，敖云正在跟他的小跟班魏章推演沙盘，两个人都十分认真。叶庆挎着腰刀在旁边看了看，笑道： 你们又躲在这儿？ 谁躲了？ 魏章首先不承认，但他不是不心虚的。靖北的监军虽然身份最为尊贵，但却一点架子也没有。到靖北第一天就巡视三军，当时他们俩就有事不在，现在又畏畏缩缩，难怪叶庆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敖云就比他老成多了。 这两天我抓到几个士兵私下赌钱，御下不严，自己闭门思过，晚上的宴会就不去了。 叶庆也懒得揭穿他，只笑了笑，刚准备出去，听见敖云在背后道： 哎，你真要去献策？ 当然要去。 敖云像是有话要说，但最终也没开口。晚上的宴会上，叶庆如愿以偿见到了年轻的靖北侯。尽管监军的恭亲王年轻英俊，气度惊人，又是持天子印信而来，何等尊贵。然而就算这样，靖北侯于叶也没有被他压过风头去。经过沙场厮杀的王侯身上有种独特的杀气，只是太锋利了点，有点不近人情。靖北侯父祖辈都死在战场上，剩下他14岁就袭了侯位。因为幼年时被送到老燕北王膝下教养，所以算是敖仲半个徒弟，但相比敖仲的中正平和，他就傲慢的多了。叶庆抓着一个机会，是靖北侯起身更衣的时机，上去献了策。他家传一脉原是驻守幽州，和靖北虽近，并无往来，所以靖北侯对他献上的以陌刀阵破铁雾塔的方法十分新奇。仔细推敲之后，大家赞赏，连宴会也匆匆结束了。叶庆献策回来，毕竟年轻，不由得志得意满。看见满营月色，只有敖云的营帐还亮着灯火，过去跟敖云告别。 侯爷把我调入玉门关守军了，可惜还是平级调动，手下只有3000人。我还真没领过重骑兵呢，明天好好琢磨一下。 敖云心态倒是平和，没说什么。魏章就皱起眉，忍不住问： 真不告诉他？ 叶庆满头雾水。 告诉我什么？ 魏章胆大，不等敖云允许，直接道： 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啊？少爷早就推算出来了，侯爷现在就想着出关应战呢。你的陌刀阵只会助长他的信心，从去年开始，侯爷就想在重骑上和西戎人一决高下了。 出关应战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咱们重骑兵那么好。 就是因为我们的重骑兵好，侯爷才舍不得不用。玉门关必破，守也破，攻也破，但坚守的话，20000守兵就可以消耗西戎30000人左右，还能挫他们的锐气，然后退守凉州打消耗战，幽燕仍然是铁锁连环。如果是幽州和燕北都会这样打，但咱们侯爷不会甘心。危险就危险在这不甘心上，这就是道家所说的福祸相生，善勇者溺于水。 营帐内昏黄灯光下，敖云的眼神坚毅而深沉， 仿佛他说的不是什么牵涉数十万士兵的大仗，明明是和自己一样的副将，一样的青年，叶庆的气势却不由得弱了下去。他不甘地问道， 那要是我们赢了呢？ 有什么？ 敖云反问的。叶庆顿时一怔，是啊，玉门关必破，赢的不过是伤亡数目而已，但如果输了的话，众骑兵溃败和守城被攻克的军事是完全不同的，前者是兵败如山倒，瞬息之间的事，凉州根本没有反应时间，后者是漫长的消耗战，至少拖上半个月，西戎的气势会被拖缓，也给足凉州反应的时间，这是完全不划算的赌注。 那你还不去劝侯爷？我引荐你， 要是能劝得动我们早去了，我们少爷可是知道相人之术的，以侯爷的脾气听得进去吗？你献策成功是因为顺着他，你试试忤逆他的意思呢？ 叶庆被他们一番话说懵了，满腔热血也冷下来，但他也是为将的人，自有一股血性在。沉吟片刻， 我爹说了，刀如虎，枪如龙，棍如贼，剑如军，你有你的大格局，我也有我的刀背藏身。 所谓刀背藏身，是针对枪法而言，枪法是一往无前，有去无回，刀在气势上略逊一筹，却留有一线生机，称之为刀背藏身。枪是燕北的兵器，但适合马战，在境北也不算埋没。刀却不同，幽州牧李弘已死，现在的敖仲将军是归于王道的将军，一心守城，燕北更是水泼不进，他一身的祖传刀法只能信任靖北侯，也信任余家百年的积累，甘心以陌刀阵为他做刀刃，相信靖北侯会留出一线刀背给他自己，也给靖北军藏身。他刀法极好，兵法却平平，敖云本来也无意跟他争执，魏章见他这样也不说了，还自认倒霉。 算了算了，是我忍不住，实在是浪费时间，还以为你懂兵法呢。 叶庆被惹火了， 我是不如你们懂兵法，都像你们这样躲着才好呢。 我没有躲着。 敖云平时随人怎么说，但到了正事上有种难得的倔强。叶庆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眼神，哼了一声直接走了。但他没想到三天后敖云还是这样子，风头正盛的小票旗像是一瞬间就沉寂下来，反而是叶庆得了重用，大出风头。点兵不过是粗略一瞥，点兵之后监军要独自面见几个青年将领，然后又是宴会，是靖北侯有意安排，而叶庆还是没有看到敖云的影子。而奇怪的是，监军的恭亲王也没有露面，说是连日劳累偶感风寒，明日再说。其实萧许没有风寒，早在一年前他就开始刻苦练习骑射兵法，早就在为从军做准备，怎么可能这几天就累倒了？他不出现的原因和当初他的兄长没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原因一样，他要找到严君玉，但更要严君玉好好活着。大战在即，他不知道严君玉这样愿不愿意见他，但看到敖云的名字他就有预感了，再加上两次避而不见，再啥也猜到，所以第三次他主动避让，没想到严君玉还是没出现。身边内侍看出他的心情不好，建议道， 塞上虽然粗野，但也有些粗犷的景色，爷出去散散心，打打猎，别闷坏了。 萧许被他说的想笑，监军不是来玩的，还去打猎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。不过他常年蛰伏，身边的人对权谋是一点嗅觉都没有的，都是闲散王爷该有的随从，聊聊局势也不能。午后无事，他在营里逛了逛，发现逛到哪儿都是一片紧张，索性出了营地，带着几个随身的侍卫沿着河滩走。刚下过一场大雪，河滩上的芦苇全部枯了，像古画上的景致。他打着马沿着河滩逛了一阵，看到一处破败的码头，木头的栓船桩上落满了雪，一片枯黄和雪白中忽然露出一抹红色来。最开始他几乎没认出来，因为那人身量高了许多，穿的也不是燕北的旧战袍，而是一领靖北的红袍，剑袖胡靴，整个人无比挺拔， 靖北的腰封宽大，好配刀，是一把柔韧修长的好腰。军旅粗犷，他墨黑头发全部编了上去，一根红色发带束住，整个人像一棵树，衬着雪光。那张脸是英俊利落的青年模样，只有一双眼睛仍然跟当年一样漂亮。看见萧许的那一愣，也仍然和当年一样呆，然后他笑了起来。他乡遇故知，虽然其中夹杂着旧事无数，但到底是值得一笑。他已经有了从容有担当的青年模样，都说他像敖季，也确实是像，天下再没有第三个人会有这样潇洒又坦荡的笑容。但他眉眼间的那股神气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像小牛犊一样的神气，还有牵着马那种爱惜的样子，仍然是小言。他这样笑着告诉萧许： 我真不是躲你，我是要花时间推算出靖北的结果。 该问问他过得怎么样的，但答案已经在这里了。小言是回到海里的鱼，放归天空的鹰，枝枝叶叶都带着阳光，陈年往事的阴影都成了他的点缀。 那你算出来了吗？ 还没有，还有许多变数。 什么变数？ 查云树，还有你。 严君玉这样告诉萧许，他没有说谎。他不像魏如，也就是现在的魏章，魏章锋利，格局却小，只执着于小处的输赢，天赋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，胸襟是需要培养的。严君玉在东宫浸淫已久，天下人都说穆凤居是天子门生，不知道还有一个严君玉是真正萧景琰手把手教出来的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